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罗荣寿是北京人，他幼年拜舅父赵爱如学说相声，在1950年与侯宝林、老舍等人一起加入了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他们大胆地对传统相声进行改革，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使相声古为今用。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球。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罗荣寿、李桂山合书的相声《卖布头》。这段相声啊，有一处吹嘘自己卖的布特别白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压赛头号的洋白面，这个洋字啊，是解放前民间的常用语，如洋火，还有洋车，面粉也叫洋面。当时罗荣寿心想，现在解放了，这些东西咱们都能生产了，怎么还说洋字呢？他就把原词中的洋白面改成了当时的用语高白面，这使得这段相声更加贴近生活。下面咱们就来欣赏罗荣寿、李桂山合书的相声《卖布头》。 我们这个节目啊，哎，就是相声里边占一个学字，哎，学大小买卖吆喝 叫卖。 为什么做买卖要吆喝呢？ 这是报君知， 就是报告您他是卖什么的， 告诉人家卖什么。 话说回来了，做买卖的也有不吆喝的。 什么买卖不吆喝呀？ 剃头的不吆喝。 剃头的，就是买卖铺的剃头的， 不是理发馆。 哪儿啊？ 我说的是下街的。 哦，挑挑的， 挑这个挑的， 哎， 打那么一个换头。 是喽， 走一天不开张 啊， 也得算着。 是喽， 也不能吆喝。 吆喝吆喝，怕什么的？ 吆出来不好听啊。 实话实说。 对了，剃头的吆喝 啊， 一进胡同，哎，谁剃头？ 可不是吗？ 快刀热水。 就是啊， 一秃噜一个。 嚯、这可受不了， 您说谁敢剃 啊？你秃了一个，这玩意儿受不了。 做买卖吆喝腔调多，得说是北京。 北京是怎么回事啊？ 分九腔十八调， 中西南北城 不一个样。 不一样， 回教的一个味儿是汉教的一个味儿。 哦，这还分得出来。 你比如说吧，卖包子。 卖包子 那得说回教的吆喝出来好听。 是吗？ 嗓音亮乎。 哦， 咧字起咧字落 啊， 吆喝出来都是这味儿。 您吆喝吆喝， 咧包子发了面的热包味热的咧。 哎，真好听。 您这么一听， 这是 回教。 回教的。 汉教的就不是这个味儿。 汉教 他总是那么大大咧咧。 哦，大大咧咧， 要出来这味儿。 什么味儿啊？ 哦嘞啊。你听出来了吗？ 没有，我听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包财。 哦，包财。 哦嘞啊。好家伙，好卖我一面子包。 一面的热，薄门热的烈，八面薄门的热呀，这就没这事儿了。 哦，这就算完了。 吆喝包子有底气的， 哪行啊？ 那得说天津。 哦，天津 吆喝俩字， 哪俩字啊？ 肉包， 肉包。 这个肉字 啊， 吆出来可特别大。 是的， 不过这么多个。 哦，吆喝说这肉字这么大， 您再听那包字就惨了。 包字呢？ 才这么一点儿。 是的。 您还得拿耳朵细听， 不细听 就找不着了。 是啊， 一捂耳朵吓一跳。 哎， 这么吆喝， 哎， 在这儿了， 可不就这么一点儿吗？ 这咋的呀？ 就是，还真有底气。 这是白天 哦， 夜里头还有一种卖夜宵的包子。 夜宵 什么时候出来？ 嗯， 夜了两三点。 哦，是。 在旧社会啊， 嗯， 熬夜的多， 是的， 耍钱， 嗯， 抽大烟， 哎， 到那时候就买不着吃食了。 是啊， 他做这工买卖 也是这么吆喝。 年轻的人呢，少。 哦，是的， 年老的多。 哦，是的， 胡子都这么长了 啊， 他不为做买卖， 为什么呀？ 就为溜达溜达。 哦，卖东西带运动， 挎一个提篮， 嗯， 有这么二三十个包子， 嗯， 拄着个拐棍， 哦， 腿脚不利索了， 哎， 吆喝的时候费劲了。 哎呦呵。 得用嘴说往出喷子。 是喽， 牙全没了。 是啊， 哆了哆嗦这样就来了。 您小小 特别慢。 哦，好像跟唱老旦一样。 肉棒， 哎呀呵， 肉棒，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别吆喝了。 啊， 行了，这太慢了，这玩意儿供不上瓶子了。 这可不算慢， 供不上。 这要比上那慢的呀， 啊， 他还算急行呢， 这还是快车呢。 哈哈， 这要是慢的呢？ 比他慢的是这味 儿。哦，是喽。 肉，您听见这肉字了？ 怎么样？ 您就搭铺睡觉。 睡觉， 睡醒了这么一翻身， 怎么样？ 在他门口那儿 啊， 爸 哟，还得走呢， 沉得住气啊， 真能绷着。 做买卖吆喝呢？ 哦。 还有一种买卖讲究吆喝。 什么买卖？ 卖旧衣服的。 哦，卖故衣， 俗说叫故衣行。 是是是， 在北京啊， 嗯， 东西两庙 是啊 最有名。 是 冬天天， 哎， 把布棚支开。 是的， 提货挂满了。 哦， 到了下午一点多钟， 嗯， 吃饱喝足了 啊， 养足了锐气了， 哦， 站在板凳上， 嗯， 一抖了那个皮袄。 是的， 你看那个毛头， 哎， 秃噜秃噜乱颤。 嘿， 晒过活羊。 哦， 就仗着吆喝一天能卖出多少十件去。 卖皮袄的， 哎，冬仨月赚一年的挑费。 您会吆喝吗？ 会啊。 您吆喝吆喝咱们听听。 我给您瞧瞧。 哎， 有您那责任。 我什么责任呢？ 您得协助我一下。 我又不会吆喝。 不用吆喝 干嘛呀？ 您就给我接个腔就得。 什么腔？ 俩字。 俩字， 不错。俩字， 说不错就行。 是个腔。 哦，行， 不错。 哦，这行这行。 您接着腔呢， 哎， 我为缓口气。 可以。 行了吧， 您吆喝吆喝。 这手绢好比是皮袄。 哎，大皮袄 拿过来这么一抖了。 哎， 这件皮袄啊，原来个大官他， 不错， 是这味儿， 是这味儿吧？ 起的溜儿黑呀，比起的面子吧， 不错。 抱歉， 哎， 瞧我的面 怎么样？ 翻过来， 哎， 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不错。 就这个毛头， 哎， 上青下白， 怎么样？ 当中间黄， 哦， 起了个名字， 这叫什么？ 叫三阳开开味大， 不错。 霍灿， 哎， 要到了三九天， 怎么样？ 说的什么滴水成冰， 哦， 点水成林， 是是， 刮多大的风， 怎么样？ 下多大的雪， 哎， 甭管天要多么冷， 嗯， 你拜我这件皮袄， 是， 就穿在你的身上， 怎么样？ 你上冰地里睡觉， 哦， 你雪地里去冲躲去吧， 红彤， 你怎么就会忘了冷了？ 皮袄好， 哪儿啊？把你冻挺了， 哦，冻挺了。 这人死过去了， 老家伙没知觉性了，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 这是北京， 哎， 天津就不这么吆喝。 哦，天津吆喝， 天津皮袄叫皮袄。 哦，是喽。 有时候卖着卖着，把他自己都饶在里头。 什么味儿啊？ 吆出来都这味儿。 哎， 谁买这件皮袄啊？原来个当日他， 哎， 看杨的好腿啊，吸了口的火呀， 还真这味儿。 350了我走买， 350 走开了白他卖了吧， 卖了吧， 卖了我也去呀。 他干嘛去？ 他跟着取钱去。 好家伙， 把自己卖了， 他是买了我这个去。 哦，是是是， 他这么一秃了，买了我这个去呀。 哦，是， 你要听不真着呢，就是买了我也去呀， 他也跟你去， 把他饶上了。 哦，是的， 哎，可是这你要细听啊，还能够听出字儿， 听出字儿。 上海有个司马路， 哦， 也有卖皮袄的， 是是是， 皮袄叫皮袍子， 皮袍子， 造成南方音的叫皮布子， 叫皮布子。 哎，那个嘴皮子可快的， 是吗？ 你往一慢一点，你就追不上了， 是吗？ 吆出来都这味， 吆喝吆喝。 上一家那个皮布子啊，吆喝的哎呀，三个肉盖一昂，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 哎，对， 这里有字眼 啊，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15元。 皮袍子吆喝了卖，我都听见，这36.15元啊，我就没找着。 这五字可不容易听出来 呢， 他用鼻子往出醒这个字 啊， 一啊在这儿呢， 就是一啊 哎这、 嗯、 怕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了。 是，那醒醒鼻涕啊。 不行啊， 怎么 一醒鼻涕前铃就损失了， 是吗？ 这么吆喝 啊， 放一件那个皮包子啊，吆喝那个呀，三个肉盖硬啊， 得五分没了，你说 行走了。 哎，是是是， 您看这还好吆 喝。哦，是是， 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故意可不好吆喝。 什么买卖？ 叫对口的故意。 哦，对口， 俩人吆喝 啊， 一人一句， 是 带撒谎圆谎的。 哦，是是是， 什么叫撒谎圆谎呢？ 嗯， 你比如这东西 啊， 卖一块一， 那就吆喝一块一， 他不吆喝一块一， 吆喝 吆喝五六毛， 五六毛， 这就是撒谎。 哦，是了， 下句给圆，一块一。 哦，是是是， 一块三吆喝六七毛， 是是。 他难难的什么地方？ 嗯， 不像你们说书演戏 啊， 都是固定的台词。 是啊， 他那个不是，都是临时现抓现编 啊。 两人还彼此衬量 啊。这我瞧见过， 瞧见过。 天津三不管这路买卖最多。 对啊， 两个人吆喝， 这个调可不好拿 啊。是，我懂得这个调， 您学得了吗？ 听见过吗？ 那这么办， 一吆喝都这味儿。 您吆喝吆喝， 大了马的官儿哦。 哎，是这味儿， 这味儿吧？ 那咱俩吆喝吆喝 啊，那可以啊。 再撒谎圆谎， 那我吆喝上句， 我给你接个下句， 行得了吗？ 没错， 来来，试试， 您来吧。 大了马的官儿哦， 二了马的官儿哦， 三了马的官儿嘞， 四了马的官儿啊， 马罐排队，老子像话吗？ 这是马罐公司， 不像话。我吆喝大马罐，您得弯下吆。 接下卷， 哎，对， 那你就找不着家了。 没那事， 来。 大了马的官儿喽， 啊，没有袖子喽， 哎，看看啊啊，马罐没袖子 啊， 这不起哄吗？马褂没袖子成坎肩了，你这玩意儿啊， 就是 什么就是啊， 我不是撒谎的吗？ 啊， 你是圆谎的呀。 是啊， 我这一撒谎没有袖子哦，你跟着就圆呢。 说什么呀？ 那是坎肩哦，这不就圆上了吗？ 啊，你说没袖子，我说那是坎肩啊。 哎，对了， 行了， 圆谎吗？ 那么在弯下吆喝呢？ 那你撒谎，我给你圆呢。 还有词儿？ 有词儿。 来，大了马的官嘞， 还没有袖子哦， 可那是坎肩嘞， 卖袍去呀， 还有个领子哟， 卖了我的脑仁， 还有了棉花嘞， 堆来个堆了， 还打了面的堆了， 咱们三门后啊， 是亲娘续弟了， 后娘当的呀， 还买多少钱嘞？ 五六的毛了， 还一块的一了， 这爷俩感情。 这一大一小嘞， 买裤子哦， 两条腿儿哦， 一条腿儿的哟， 你这那是口袋哟，口袋，口袋， 行， 怎么样？ 精神还真集中， 也没错， 听着我的。 哎， 那你再听这个， 哟， 三条腿儿的哟， 没法穿哦，有三条腿的裤子吗？没法穿着、啊、 我特意做一三条腿裤子 没这么穿的，这会儿穿两条，这还一条像话吗呀？啊， 你看呢，这好吆喝。 嗯， 最难吆喝的呢就是这种卖布头的。 卖布头的， 嗯， 这我听见过。 什么调？ 天津吆喝卖布头都这味儿。 你来来， 卖布头去啊，左脸的左面的四季八去，左裤罐去，抹的家里左裤脸去啊。 嚯， 是这味儿不是？ 有您那么吆喝的。 哎， 您学的是天津的。 是啊， 我说的不是，我说是北京卖布头的。 北京哪有卖布头啊？ 有啊。 哪儿？ 前门大街，您一过那个朱日口往南， 哦，天桥的这边， 天桥的北边。 哦，是是是。 住西路有这么几家布店。 嗯， 到了晚上掌灯以后， 嗯， 您看吧，布摊拉出来了。 哦，是的， 各种各样布头全有。 是卖的是布头？ 它不是布头啊， 什么呀？ 是整匹扯下来的。 为什么呀？ 多销货呀。 哦， 小骑马那个尺寸呢，够六尺。 哦，是是， 能做条裤子。 哎， 普通一丈三四。 嗯、哦， 做个长袍 啊， 裤褂。背里背面不耽误材料， 不糟践， 他不拿尺量， 嗯， 拿讨讨， 那一讨 一讨就是五尺， 哦，是是是， 两讨是一丈， 嗯， 腰粉白的净是白的，腰黑的净是黑的，滔滔不断，里边带古人名，难吆喝。 这你会吆喝吗？ 会呀、啊， 那你吆喝吆喝， 我想想， 哎， 那您还得协助我一下， 那我又 我还得去我一个同仁， 怎么？ 您呢？这回改词了。您有三句话， 哪三句？ 回头我让价的时候啊，你拦着我点儿。 您这怎么还让价啊？ 他因为解放前嘛， 啊， 那会儿卖东西不是明码， 哦， 总是说谎。 是的， 比方说这东西卖两毛钱一尺， 嗯， 炸出来的价码您听啊，悬了， 怎么？ 比铺子还贵。 吆喝， 您别着急。 哎呦， 他还往下唠， 哦， 唠来唠去唠的家。少给半分钱也拿不了走了， 这叫生意经啊， 就是吗？ 哎， 我这一让价呢， 啊， 你啊，和我， 嗯， 你得做个活橘子 哦， 假装疯魔的， 逢场作戏。 对对对， 嗯、 拦我有三句话， 哪三句？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哦， 这么三句， 这三句算不了什么， 您会吗？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嗯嗯，词对了 啊， 但是说你们的术语啊， 啊， 您的内在不足。 还什么内在？ 嘴皮子上缺乏这个基本功练习， 这怎么还嘴皮子？ 得有劲呢、啊，发挥内在 啊、哦， 发于内行于外， 嚯、哦， 得有这个劲儿。嗨，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呵，干嘛这劲儿啊？ 讲假做真嘛？ 啊， 做活橘子嘛？ 这什么意思？这是 什么意思？ 啊， 比如这东西啊， 啊， 连本带利。包括这买卖 啊， 都是你们家的。你那是一品大掌柜的， 那干脆我是资本家就完了 啊？怎么呢？你希望的是赚钱呢？ 那是。 我把这价码抬得那么高， 嗯， 你在旁边， 那我听着喜欢呢， 精神百倍 啊！ 这下子 赚钱了， 发了财了， 哎， 致了富了。 是， 回头我让价，也就是动钱。 是啊， 你琢磨琢磨， 嗯， 动钱动你哪儿了？ 动钱就动我肝儿了。 是你能那么善罢甘休吗？ 那是当然的， 真的有劲呢、 啊。 嗨，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啊，就这劲儿， 得有那个劲 儿。我来了，您试试。 您坐一坐试试。哎，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怎么样？ 不行，太僵。您这是做作而已了， 这还僵着？ 讲假做真。 哦，真的， 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 这 叫，哎，掌柜的，别让了！ 哎，不行不行， 嘴声差一点，您再来。 掌柜的，别让了！ 好， 瞧本儿， 哎， 再让就赔了。 嗯，那本字还差一点 啊， 那个力度不够，您再来一下。 这本字还差， 啊、对，纯音嘛。 别让了。 打头来， 哎，掌柜的，别让了！ 哎，你别笑啊！ 谁笑啊？我还笑你这动我钱，我还笑呢！ 这，来、啊，好， 哎，掌柜的，别让了！ 对，要笑了， 谁笑了？我就这模样， 别笑，别笑！ 哎，掌柜的，别让了！ 哎， 瞧腿儿， 对， 该让就 使劲。 你要把我毙了得了啊！ 好家伙， 我这就一脑袋汗了，我这怎么 受得了受不了啊？您就记住了啊！ 我干嘛这么玩命啊？这是 不这样不行啊？讲假做真嘛！ 好好好， 这可您的责任。 啊，行行， 头一块是个白的，拿过来这么一走了。 嗯。 哎 哎，哟，等着，别让了，小腿儿，再让就赔了。啊！您瞧这个劲儿啊！ 大概这个人呢， 哎、 不，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大概你吃错了药了吧？ 哪儿啊？你就来这三句话， 这不是别样了吗？ 我那个下马还没出来呢，你得等那个下马出来，你再拦着我呀。我刚一张嘴，你迎头给一杠子，那我还怎么吆喝了？ 哎，对了，这早了，这 就是嘛。头一块是个白的，哎，拿过来一抖了。嗯、哎，有了花是买了吧？ 哎， 说这是一种白呀、啊。 怎么样？ 说怎么这么白？您说怎么这么白？ 哎、 您说怎么这么白？ 是， 你说啊，它怎么这么白？ 是啊， 你说它怎么这么白？ 哼，我哪知道啊这。我不知道， 他其实头长雪， 哎， 这不让二路双，您说压了塞的，头了号的高白面来吧， 对喽， 给装骨头啊，你买在家里去呀、啊， 哎， 崩北担子，你坐北立字吧， 是喽， 说金漆有金晒， 是， 说金铺有金盖， 哎， 说金拉有金拽，这不金灯有金踹， 我说这人怎么了？这是， 这位是吃饱了撑的， 有那么点儿， 嘿。做一新被子，暖暖乎乎盖着它，多舒服！ 是啊， 没事你踹它干嘛？ 这是表示， 说明这块布头结实。 哦，是的， 白的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 又换了一块， 换了一块， 换了块青的， 青 就是黑的。 哦， 比这个词儿多。 是了， 里边呢有钱数， 有古人名。 哎，可要让价了， 就用出那三句了。 对了， 掌柜的别让了， 嗯， 小本儿， 对， 该让就没了。 对对对对。您可要加的适当一点、 哎、没错，您来吧， 这是黑的了、嗯、要了花是买了吧、 嗯、 你了不要那一装啊、 哎、 说又来咱们一装啊，这不装那装了个颜了色，说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是 说那是神门色、嗯、说这是神门色、 哦、 那这是一种黑呀、啊 哎、 那青的就是黑呀、啊 哎、 说怎么那么黑，您说怎么那么黑呀、啊 哎、 说气死了蒙张飞呀、 啊哎、 他不让黑里魁，这不唐朝说有了一位黑警队来吧， 对 了，说怎么那么黑呀、 啊， 说怎么这么黑呀、啊、 哎， 说到底有多黑呀、 啊、是啊， 要送个煤厂里、 嗯、 就说两吨炭、 嗯、 再加上两吨煤， 哎， 羊圈的最高的甲块都比不上它， 真的黑， 这块骨头啊、 哎、 这面子有多宽， 是 说布皮有多厚， 是喽， 是那刮风也不透、 嗯、 下雨也不漏， 好啊， 多么快的剪子也搅不动它， 这是布头， 这是钢板， 好家伙，搅不动， 剪的都搅不动了。 那你裁的时候怎么办呢？ 裁的时候那加工厂就裁不了了。 哪儿裁去？ 得送到那个铁工厂去。 铁工厂 啊， 拿剪子？ 剪子不行。 什么？ 是那个机器刀往下扎。 哦，是是，针线缝， 针线缝不动了， 那怎么办呢？ 得用电焊焊。 不、哦， 铆钉铆。 嗯， 焊得了，铆好了，您再瞧， 大罐儿， 这是锅炉， 寒碜。 别提这种黑呀、 啊， 就单提这种货， 哎， 你了知都不知道， 嗯、 你就够奔电车道、 嗯， 你花上一毛钱， 哎、 还得打上一张票，这不，丁儿当儿就来到了， 到哪儿了？ 到了前门外， 哎， 你来个瑞福祥，什么瑞林祥啊，瑞丰祥啊，光盛祥啊，颐和祥，来到了蓝峰头条，左北朝南前乡一个的， 对了， 到了八大祥啊、 哎， 你点的名儿要、 哎， 要买这种布，说是一尺，怎么也得五毛六的， 五毛六， 你没有五毛六。 哎、 你也买不来呀，怎么穿呢，怎么结实，怎么死你，怎么好玩的， 是喽， 怎么当的事儿、 哎、 他本钱来的大， 是喽， 楼上楼下、 嗯、 还有点灯电话、 哎、 你可别忘了，店大欺客，说可大欺个店来吧， 是喽， 来我这个摊 怎么样， 要买五毛六，哎，那出去你想说是一个样的货，要是一个样的钱，一个样的行事，谁还买那么小门脸，小铺眼的，小不摊的，谁不头儿另不夸的吧， 对了， 那位先生说、 哎、 您要买多少钱， 哎， 站稳了脚步，我操，吃吃你听个价的吧， 哦，您的 这是一大套， 干嘛呢，我说你干嘛呢呀，啊，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我这量这布呢， 你量我这差来一跟头，这玩意儿我受俩手， 但您忘了，一套五尺，两套一丈，三套一丈五，就算你一丈四，说你给两块八，和两毛钱一尺，让你想你是合一合的吗，有了本的没了本的，有了赚的没有赚的吧， 是喽， 那位先生说、 哎、 这不两块八，你就给我包上它，你就给我裹上它、 哎、 两块八毛不预备好了，你了这了杆的，要了买的还不卖呀， 怎么 怎么当的事儿、 哎、 这是徒弟知道、 哦、 没打手工钱，进了知道粗了布的蓝布大白布的， 哎， 还要学好了，就、 啊、 是的花了死的哥，还有李了福的，你什么老太太叫了猫花花花 花样照了吧？ 哎， 这不两块八，我让起两毛钱，你给两块六， 哎， 两块六毛钱那边还嫌贵，让两毛去两毛，你给两块二， 哎， 这不两块二，那边还不要，再整两毛钱，你给这大洋整两块了吧？ 两块钱了， 这不两块钱那边先生说了卖不头味的，你给我包上它，你给我裹上它， 哎， 两块大洋我预备好了，腻了这了招的要了卖的还不卖呀？怎么当的事儿 啊？ 什么又叫本 哦？ 哪个又叫赚？ 是哦， 赔本赚吆喝，额外的升值，升值额外还要让他把钱让到家 哦。 往外一提他，少给他一个子儿的一个梦，我也不买呀。 哦， 这不两块钱，我是鸡的灯啊，鸽子灯啊，打破了吧？ 啊， 说你给一块九，你给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 逮当就给了， 一块五的， 好本啊！ 是呢，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的吧？这比一块四，那个还嫌贵，让取两毛。你给一块二 啊？ 这比一块二，我是去毛让一毛。你给一块钱， 一块钱， 这比一块钱，我是让五毛去五毛 啊！这块布 白拿走了， 白拿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卖布头》。这个段子变化多姿，韵律和谐，层次分明，擅长演出这个节目的演员多根据个人的条件有所发挥，以致风格迥异，各有特色。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